灯泡，突然下了一下雨，是想起你，怕你还没休息。都是因为这场雨，忽然间下得那么大，怕来不及跟你走在一起。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拥抱我后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？我始终学不会空气，我的呼吸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。Yes, sir.